那关是非多辗转，雨打绸缎，你在西桥畔等离枝未散，梅花声声桥边落栏杆。一纸一念从何处添，吹皱眉心间，城外间磨砺了故人闲，可叹半生皆尽纸上深浅，心事换旧年，一览风月送你一览即将眠。一纸一念从何处添，吹皱眉心间，城外间磨砺了故人闲，可叹半生皆尽纸上深浅，心事换旧年，一览风月送你一览即将眠。 Number 第38位。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 我会给你换口味，挑选你最喜欢的我来调配。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Yeah yeah yeah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keen, 我会给你换口味，挑选你最喜欢的我来调配。 本周38位是一首劲榜新歌龚俊战一首 Sweet， 是他为自己主演的网剧《你好，火焰蓝》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插曲。 I miss you, miss you every day.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deep. 我要慢慢去体会你喜欢的一切，我什么都给。 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38位是一首劲榜新歌龚俊这样一首 Sweet， 39位是国风歌手刘珂怡所带来的《题诗侧畔》，第40位则是杨坤和娃娃共同带来的《花衬衫》。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劲榜停留在第24位 ，Twins 组合这样一首《很高兴认识你》。 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也许幸福，也许失望，生命里重要的人啊，就算学着大人 的模样，画笨拙的妆， 画笨拙的妆， 太多的谜底没有解答，没想过会天各一方。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也是幸福，也是失望，生命里重要的人啊，就算变了模样，依然陪在身旁。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亲爱的你，问问自己，是否已经成为自己？ 第三十六位， 走出这房间，结束复杂的关系，世界只需要我们简简单单的快乐。不要独自等待，太只能爱自己，就当这是一场梦。 三十五位， 现在成功的不必太骄傲，挫折的不必太焦躁，野火烧不尽的小草，我们什么都想要，其实根本不需要，可以熬得几个通宵，或是喜欢几个大都知道，长大了懂得何时该思考，对的错的太纠结就放掉，幸福感不用老师来指导，领悟了 要自己主导，不快乐的就不要。这首余文文的《要不要》进榜五周，本周第35位，由崔伟凯作词，余文文作曲，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摇滚情歌。而本周第36位则是来自于国 VC 乐队这样一首《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这首英伦摇滚风格的歌曲进榜五周，本周36位。37位 Twins 组合的《很高兴认识你》。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 Waves 于真 Down Boy 大卫共同带来这首《时尚》。 看这个，看这个， 家店里排队做头发，做到发浪荡漾，美丽的皮囊在哪呀？美丽的皮囊在晃荡，灵魂被放逐在工业生产完海洋，价高者得，欢迎进网上，和他们一样，想和别人不一样，开始搬着结束的美丽，就像生命一样。Yeah, 为谁迷人的翅膀，是多么高贵的力量，无法拥有个性，无法拥有独特的自己，就让我拥有时尚。 从不回避，一定失去，却乐此不疲。我想拥有美丽，想被人咬之牙妒忌，带着我默认我不在意，世上的人相聚散去。 穿这个，穿这个。 33位呢？ 我踏过了湖泊高山，只为寻找遥远的梦想。我穿过了泥泞坎坷，只为回到你的身边。感谢生活，感谢生活，他给了我太多太多，他给了我一颗心，让我体会泪水欢乐。我分辨了美与丑恶，让我简单善良地活着。我承受了 32位呢？ Thank you. 乐园来自于窦靖童，也是他主演的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来到第32位，33位是水木年华所演唱的《感谢生活》，也是他们成团20年推出的一首纪念单曲。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首歌曲由冯提莫带来《再见少年》，也是纪录片《嗨大学》当中的主题曲。 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 新歌二号，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心疼。 情歌三号陈洁仪总会再见。 当爱樱花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 情歌四号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 情歌五号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情歌六号廖俊涛我们的告别信。 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 情歌七号张延琪 It's time。情歌八号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把少年。 情歌九号龚俊 Sweet。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情歌十号丁文秀自私动物。 都是自私动物为何要渺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金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位到第21位共10首单曲。那本周第30位这首歌曲由朱新杰创作并演唱的《星夜出逃》进榜6周，最好位次是第9名，本周来到第30位。 手中前行碎片化的意识里让勇气演化的更隐秘、未知的领域、前方孤单情绪爬上浮摇天梯无限的星座奥秘这信仰不可代替、因为你不可代替在远古神话之紫色的星星看到了你身体在引力波上放弃自己到达地球能到尽头用心做善良决定再无法接受消息像太阳求一把火子这样我就能把步骤放逐到目标收集用能力拥有收集 29位。 No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高轻松的程度，别忘了重点是人生的。 少年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Ooh,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It'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that I'm sure. 全心揣苦待 You will be alright. The voice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that I'm sure. 被欲望打败 Because they don't lie. 古 disco 曲风的歌曲 Love Light 来自于马赛克乐队，这首歌曲呢进榜八周，本周第28位，29位是小鬼王林凯的 Raining， 第30位朱星杰星夜出逃。 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进榜新歌由廖俊涛创作并演唱的《我们的告别信》，来自于他的全新 EP《石缝里的情书》。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作为首届《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这首歌，是他在去年参加了《明日之子》乐团季总决赛之前完成的。这是他4年之后的再一次参赛，他所在的午睡留声机乐团最终是获得了第二名。那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样一首《我们的告别信》，就是在结束赛程之前完成的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作为他今年的专辑《石缝里的情书》的第一主打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我们的告别信》，来自于廖俊涛新歌进榜第27位。 你将是我远行的慰藉，是像海角或天边还原我们最初的誓言，你永远都是顽强叛逆的少年，不是吗？想改变世界，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问卷。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轻描淡写的回忆，生活的问卷。或许某个明天，某一张侧脸，不经意的出现，我多希望那是你。是双眼清澈的少年，不是吗？去看清世界。 Number 第26位。 不记得喝了几个，反正你不能开车。钥匙在这，插在车上，我就看着办吧。我家不远，就在前面，不远可是很偏。往左，往右，向前，向后。 位 灵魂中一小点一段，我的心 中一笑另一端，我的心就发着烧光，无力呼唤。 来自于小诺诺尔曼这首《鲸鱼之死》，也是他的最新唱片《再见黑鸟》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第四名，本周第25位。26位是张强非常俏皮和轻盈这样一首《夜车》。这首歌曲呢拥有八周的榜龄，也是他翻唱自曾轶可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最好的位次是第7位，本周来到第26位。27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廖俊涛的《我们的告别信》。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是由达达乐队共同带来这样一首《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就这样算了吧。镜子反射黄昏，孤独和一生，没有被人关注， 第23位。 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我们的模样。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进攻墙，一生怎么精彩。在硝烟中前行的身影，有未知的挑战荆棘密布，坎坷崎岖留下无畏的身影，逆行前进。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披上战甲作战，这才是青春的模样。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军功章，一生怎么精彩。燃烧吧我的血脉，人生更需要磨练，做自己勇敢的一面，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当青春醒来之际，战心寒风接受洗礼，当你才划破天际，寻找出色的你。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许下铁血承诺，这才是我们的模样。燃烧吧青春，最好的年华，没有伤疤就没有军功。 第二十二位。 在期待着我开口的下一个句子，演讲的目的绝对不是把对立粉碎，我听着人群歌颂这故事，不自觉提高分贝，谈到命或运，那么谁的命是够硬，又或者运是够硬，想成为 Queen or King， 如果本身都没有真金，怎么能承受火炼，只有闭上双眼看才算是真知灼见。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空白，我只在意美好的结局是否存在。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车窗留下把城市甩在身后，往前开的速度超过一百多迈，再快速度一切声音都不在。 The best game, the best team，我们都在为了生活 hustle， 有人见利忘义。 I'm not afraid, look at the stranger's face， 那些变了的我们晚上是否还会流泪，所以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肯定普通，普通的家庭远离了富裕，但也算不上贫穷，总穿我哥的衣服，所以上身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我选择了 hip hop。 我把铅笔当武器，开始尝试写词句，不想跟谁争抢第一，只想替家人争口气，那些半吊子的对手真的都让我特别的累，找清楚位置 Show for the fame, for the destiny, for the dream, for the love, for eternity, for the team, for the squad, for the family. Everybody say Seven Nation.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空白，我只在意美好的结局是否存在。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车窗留下把城市甩在身后，往前开的速度超过 这是由张延琪所演唱的 It's Time。 新歌进榜本周第二十二位，在结束了 Rise 的限定发展之后，单飞的张延琪也开始了个人的发展，这首歌也是他个人 EP 的第一首先行主打单曲。 It's Time， 正是时候，就是此刻，一切就绪，正式出发。而本周第二十三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这是来自于 Into One 所带来的《燃烧吧青春》。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为纪录片《新兵请入列》所演唱的主题曲。而说到这样一支全新的男团，也是接力 Rise 成团出道的一支男团了。那这首歌是由 Into One 的林墨、博远、张家元共同演唱，这首《燃烧吧青春》本周新歌进榜第二十三位。二十四位则是达达乐队所带来的《致某人》。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 ，Tia 袁娅维这样一首《月亮上跳舞》Emo Whiskey， 来自于他的最新 EP《月亮失眠了》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 Clean up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down. Yeah, right. 谁把我写在脸上？爱是血液里碰撞。

在深情的时候，我亲爱的呀，在他望着我的时候，亲爱的呀，亲爱的呀，如此忧伤，如此光芒万丈。 可以单曲循环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这样一首 Dear Life。 那这首歌曲呢，进榜六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十八位。这首歌是由周耀辉作词，张简君伟作曲的一首歌《亲爱的人生》。而本周第十九位迪亚也和 Dear 相关，因为它就是亲爱的 Dear 的音译过来的，这样的歌名由老狼和痛仰乐队共同合作，这样一首迪亚进榜五周，本周第十九位。而第二十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陈洁仪的《总会再见》。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拥有六周榜龄，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的歌，来自于李健的最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这首《Marine》。 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 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节奏你爱多动着，换着 在听什么？你在放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放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放什么？ 音乐治愈伤人，旋律撩拨被动人，节奏你耳朵动人。 这首迷幻电子氛围当中，这样一首《耳朵听什么》，来自于 Waves 于真、陈瑞凡和大卫，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本周第15位。而本周第16位的这样一首歌曲，由毛不易所演唱的《于是没有洗头》，进榜四周。而第17位，李健的《Marine》。2021年第27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4位，五排12座512，我要爱。真的是拿着爱的号码牌。我们就来听郁可唯这首《五排十二座》，进榜三周，本周第14位。 你哭了，阴得很微弱，有故事的人见不得你和，还有彩蛋，你就起身了，错过最后世界，守在他身边，等待他承诺，最终的脑袋风里有苦涩，一句沉默，我就停在很还很温柔，还算美。 第十三位，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印证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昵称，朝你狂奔要走个过程，要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 你在怀中，心跟着痛，心失了踪，被钻了个小洞，一见面就痛，表现要稳重。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硬撑，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人。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你争吵，你狂奔要走个过程，要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我们都不擅长被人欲言又止，用心事确认，难道还要我回礼应承？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俩在骗人。被人用好言相劝，用嘲笑盘问，总要有人来据理力争。全世界最遗憾的爱情叫做我们。 第十二位。 风一声在东方，其他都满下光，穿衣袜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被洗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李玉刚这样一首《万江》进榜两周，本周来到了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由薛之谦所演唱的《被人》，第十四位是郁可唯的这首《五排十二座》。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周深这首《绝恋》也是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 所在眉间，伤都看

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第九位， 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冲破阴霾踏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东海，时光千载只剩留 八位。 这首由王阿敏和郑云龙所演唱的《我们不怕》进榜三周，本周第八位，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而第九名则是戴海安妮所带来的《锦绣大地春常在》。第十位本周新歌进榜，李荣浩这首《纵横四海》。2021年第27期周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毛不易这首《青春》。 雨中有无尽之青春，此雨中有不落之花，这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为归依。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Number 第六位， 最温暖的家由我们来守护它，今夜现在那曾经的时光是多么让人难忘，感谢期待一起探索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清晰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王蓝飞这样一首《青春祖国》进榜两周，本周第五位。第六名是张靓颖所演唱的《绽放美妙惊喜》，第七名是毛不易的《青春》。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进榜新歌由余文文所演唱，《离开我》是他所主演的电影《我没谈完那场恋爱》的主题曲。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自带主角光环，唱出了推进剧情这样一种爱的心情。 2021年第2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三位。这首进榜新歌由飞儿乐团所带来《锦绣梦》，那这首歌也是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他们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的这首首播新国风摇滚主打歌《锦绣梦》。 不再打听你的下落，不再皱眉。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四位由袁文所演唱的《离开我》，第三名是飞儿乐团的《锦绣梦》。 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失落？ 三位 感受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耳洞，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心楼，看清吧 二位。 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难与悲，满城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